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64集。万里龙沙剧组的杀青宴被安排在杀青三天之后。杀青宴的当天，制片方星空传媒公布了一支幕后花絮，以左然为中心，全景展现了万里龙沙从产生剧本到组建团队到考察外景到准备服化到制作道具再到实地拍摄的全过程。同时一款主题相遇的海报也正式曝光，海报用色十分朦胧，何修义与左然分别在画面的两边，左然凝视着何修义的背影，然而二人中间有一扇玻璃，寓意二人隔得极近却又极远。齐建飞与尹长东从始至终相距不远，尹长东可以看见听见齐建飞，然而那个隔阂固若金汤，上面没有任何通道可以真正将两人连在一起。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海报内容为齐建飞、尹长东，何修义却觉得单方面看着听着齐建飞的尹长东仿佛化身为左然，而浑然不觉的齐建飞便是自己。杀青宴上，左然、何修义、苏阳、明磊、张小茂、苟富贵、吴翔等主演演员尽数到场了，凯文等等主创人员也是一个不落。面对记者，剧组首先要在横幅面前举行切蛋糕的仪式。何修义发现那个蛋糕虽然只是普通雕花蛋糕，然而奶油上的紫色、粉色、红色玫瑰栩栩如生。他与左然二人合握刀子，偶尔碰到对方手指，在众记者闪光灯下慢慢切开蛋糕，就好像是想什么呢？是我自己心里有鬼吗？切过蛋糕，众人又接过司仪端来的香槟，举起碰杯，庆祝杀青。这一幕当然也被记录了下来。何修义见左然仰脖喝下香槟，十分担心对方当场喝高发疯。不过，幸好左然只是轻抿了一小口。接着杀青宴便正式开始，苏阳还又摆出了一副花花公子的样。 嘿，这家餐厅牛鞭不错啊。 明磊脸颊一红， 干嘛要吃这个？ 何秀仪不搭理，小声对左然说， 你少喝点酒吧， 这左影帝酒量出乎意料的差。 哼，喝醉了就找假媳妇儿。 左然笑了笑，意思好像是说他有真媳妇儿了。席间众人又是聊起了今后的打算。 我的事情非常简单，忙后期。 万里龙沙后期制作还未开始，按照左然估计过程不会简单。 我要主演一部电视剧了。 那电视剧挺有意思，也是讲兄弟的，不过是亲兄弟。何修义会饰演兄弟中的兄长，苏阳、明磊则会再次携手出演另外一部电影中的男三男四。轮到苟富贵、吴翔时，左然先是祝贺了下吴翔，因为吴翔之前出演男二号的某网络剧大火了，而他角色尤其讨巧，天下第一美男，仇恨人类，冷心冷血，最后却是代替女主赴死拯救苍生，赚足了观众的眼泪。就在杀青宴前一天，网络剧完结了，吴翔出演的《动千山》还冲上热搜，一度成为第一。吴翔微博一夜之间多了200万粉丝，吴翔十分高兴，苟富贵也嘻嘻笑着提醒老友， 嘿，不要忘了啊，苟富贵，勿相忘。 苟富贵运气没有吴翔好，他也有一部网络剧开播，扑街的制片人妈妈都不认识他了。吴翔听了仿佛受到了侮辱。 喂，我是那种人吗？ 说完吴翔又望向左然，认真地回答问题。 最近很多策划找我，我想目前上升势头不错，得多接几个好角色。 左然点了点头。 别太急功近利了。 谢谢左导。 苟富贵则知道， 哎，我想休息一下，上半年有些背。哎，吴翔旺，去吉林吗？我想看长白山，据说还挺好看的。 他还是如往常一样，叫着老友一同旅游。吴翔却有一些为难的拒绝。 抱歉了，慢头川、棉宝川等几个喊我一同去乘游轮呢，月底出发，去马德里、巴塞罗那、戛纳等等地方溜达一圈，一共要2个星期呢，不能再去别处玩了。我那个经纪人你也知道，可严了。 慢头川、棉宝川？苟富贵十分诧异地说，他们很红的呀，为什么突然喊你一同去乘游轮啊？ 在苟富贵眼中看来，慢头川、棉宝川算是很红的了，虽然与左然这种垄断级偶像不能比，可与他们这种男五男六相比已经让人羡慕了。 不知道啊。吴翔似乎也是有点受宠若惊。 以前加过微信，不过只是点赞之交，这次他们游轮旅游少一个人，慢头川、棉宝川突然就问我去不，那当然是要去了。 在这个圈子最重要的就是资源，慢头川、棉宝川很红，如今主动伸过大腿，换谁都要抱的，与更红的拉近关系也是这圈子最通行的准则了。 哦，苟富贵看着老友吴翔许久未发一言。 杀青宴后，左然与何修义开始适应非单身的生活。几天之前，万里龙杀一杀青，何修义便被那个酷爱催命的电视剧剧组请去面谈了。对方公司是在上海，早就邀请何修义去面谈试镜，一听说杀青便有催催催的。何修义理解，负责联络的小姑娘在公司工作十分不易，不愿令她被老板斥责为办事不力，跑去上海待了几天，基本确定了参演《歧路》那部电视剧，饰演主角兄弟里的哥哥，一个个性圆滑世故之中还带着些阴郁消沉，不像弟弟那么天真烂漫活泼外向。剧本、团队、档期、平台、宣传，何修义都十分喜欢，唯一美中不足的是片酬较少，不利于抬身价。不过何修义无所谓，反正他有左然，家庭年收入还是蛮高的。一直到了万里龙杀杀青宴后，何修义才飞回了北京。因此在实际上刚刚正式确定关系之后的那几天，何修义与左然不在同一城市，只能通过微信互相倾诉衷肠。幸好杀青宴后两人便有机会好好相处了。对于与左然在一起，何修义还是觉得像是在梦中一样。不，倒不如说左影帝喜欢他这件事本来就是像梦中一样。一年多来他一直都没醒，而且衷心的祈愿永远不醒，直到两人都在梦中白头。似乎真的无法再失去了。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